的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这是南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天津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我们请上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他早年间啊跟赵佩茹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贯口活力的经典名段卖武器。 咱俩说说吧。哎，我有句话呀，我想起来了。 什么话？ 我总想跟您说。 哦， 这句话， 他老不得时间跟您聊聊这事儿。 对了，没机会。您今天可以聊聊什么事？ 我呀，想起这么一句话了。我不知道这句话谁兴的，谁说的，我忘了。反正我会了。 哪句？ 人得喜事精神爽。 哎，对， 月到中秋分外光， 有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咋讲啊？ 我们还咋讲？怎么讲？ 怎么讲啊？ 这人要是有点喜事，咋心里那么高兴，那么痛快？也不用说，从你很自然的就看出你神清气爽，特别的精神。 找谁？ 是啊。 哦，人家有点喜事打心眼里就得那么高兴。 对， 那么美。 那 么乐。 对， 那我怎么不乐呀？我怎么找不出来我怎么美呀？ 我怎么没觉着我怎么高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 你给我讲。 我那怎么讲啊？我没法讲。您的话问得很突然，我没法搭茬。我是没有喜事的，您高兴不高兴？ 就说是呢。 哎，你高兴不高兴我不知道。 我也说不上我高兴是不高兴。反正有事儿了。 事 啊？ 什么事儿？ 我二大爷呀。你知道我二大爷不 知道？知道，我见过。 我二大爷差事批下来了， 这不就是喜事吗？ 可是这个这么多日子了，我倒觉着心里啊不知道怎么着好，好像有事儿似的，总是心里这么忐忑不安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啊， 高兴， 您太高兴了， 是着急。 那怎么能着急呀？ 二大爷差事一下来，打算您就行了， 您就甭着急了， 看那个事情下来还错不了， 提下来了。 好啊， 您回家跟二大爷提一声，我跟他说过，他 咱几时要有事，要能把我带走，那是最好。 怎么着？ 我想改行啊，跟着二大爷走。 哦， 你也跟着二大爷一块儿去呀？ 啊， 我跟他提过呀。 真的假的？ 那怎么还有假的？真的， 你别这闹了。 怎么 了？你哪儿去呀？你不去， 我去，我去， 你不去，你 说绝对是 你骗我， 我骗你这干嘛？ 你怨我， 我怨你那干嘛？ 你说怎么了？ 我准去， 准去吗？ 去， 那我可就到那骑一下。 您骑， 我就说了， 您说最好您是把我的名字写在头一名上， 赵飞如。 哎，对对， 头一名。 要回头全带好些人，别人都烦门子见他，带的人多，回一圈把我落下了，麻烦了。 你可准去了， 我绝对是去。 你说了算是不算呢？ 哪有说了不算的，说了就算了。 要不去可不成， 那就留你了。 留我， 留你， 准的， 头一个就是你。 好嘞， 好嘞， 这事儿提起来了。 他是什么差事？ 枪毙。 没有。 没有我， 有你。 你写的头一个， 我别连写都甭写。 你就算不认得我，甭让人 去吧。 我不去， 枪毙我也跟着去啊。 你不去啊？ 啊， 你不去可成了，我二大爷怎么办呢？ 哎， 我二大爷不去行不行？我二大爷，我的天！ 这什么毛病啊？你这是哭啊？ 哭呢？ 你哭你二大爷怎么这么哭啊？ 哎， 你二大爷那么人多老实多好，怎么枪毙了？ 哎，你就说这事。 嗯， 你说这事，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 啊， 招谁惹谁？ 就说 我们这一家子，我们爷几个真正是对不进去啊。 哎， 尤其我二大爷那人 安分守己啊， 耗子啃脚面。 怎么讲呢？ 老实巴交。 哦，这俏皮话，老老实实， 耗子啃脚面，一定老实巴交。 行，您甭想。我知道二大爷是个规矩老实人， 那可真的是犯物的不施，犯法的不作呀。 对呀、 啊，我二大爷不是那胡作非为啊，惹事呗， 不是的人。 他也不是那种人啊， 不是， 惹事打吵的，欺负人，打架斗殴，穷装的跟人发疯，坑蒙拐骗，偷抢了谁，夺了谁？ 没有啊， 说不过人， 没做过。 我二大不是啊， 老实人， 参加一辈子，绝对不是那种，出了门打雨伞， 怎么讲？ 无法无天， 哪学的这么些俏皮话啊？不是。 他不是那种人， 不是那种人啊， 他老老实实的 啊， 他做买卖凭本钱，凭本钱得利，赚了钱，这怎么可以犯罪了呢？ 怎么说？ 这是咱心里纳闷， 你这老实人，哎，中国的李二大爷他做什么买卖？ 印票子 啊？ 你说这在屋里又不招谁不惹谁的，你们不 对、哎、你说还有你们印什么印假票的呀？ 我能花也能花呀、 啊、印假的还能花呀？ 看不出来跟真的差不多。 行，那跟枪毙不可能，那准枪毙啊。印假票子花出去跟真的一样。 我说我大爷委屈， 你别委屈，你哭了还哭呢，你前年你还哭呢。这样枪毙都不说，你看他做这事儿， 谁呀、 啊？这还老实巴交啊？ 谁印票的？ 你二大爷， 你上我们家翻去， 你到我们家找去， 你找着有板吗？ 嗯，那不你说的吗？ 做印的， 我哪知道 在哪儿印来的？ 我都传过， 根本我二大爷没印这个。 哦，他没印过， 全就乱乱画来的。 别人印完了，他也画， 嗯， 那不一样吗？ 哎，我二大爷。他不哪儿交这么个倒霉朋友？ 嗯， 那小子他也不怎么和他用票的，他冒着我大爷请见，大概10块钱能买100块钱。我俩图便宜，买了点花花试试吧。 哎，还真花出不少去。 是啊，回去上那个人说哪儿的，我二大爷宅起来，我跟伯伯，我叫彪子， 你别过去， 人家张队， 也不见得是他准枪的吧？那硬的那主，那罪我是轻不了。 逮着了， 也被逮着了， 那能逮不着他吗？ 哦， 我瞧着大，我也大真大意了。 是啊， 人心似铁，官法如炉。 嗯， 几天了，我二大就变不住了。 呵， 就那样的， 受 吓的 啊！ 我瞧着二大，我二大爷，我来看见你了。 啊， 二大一瞧我，小子 啊， 哎。 大 钱 在地上， 他说：“你站 着 干嘛呀？ 我早没赶在石头上不好， 看出便宜来了。 我看什么便宜了？ 我就看人价票子，我看那便宜。 孙子几点？ 我跟你一块外边花钱。 我二大爷叫我呢。 哦， 你甭大钱， 我刚 叫我呢。 嗯， 小子， 你说这怎么办呢？ 嗯， 我二大爷，您呐甭难过 哦。 您就实话实说， 嗯， 您这钱打哪来的？ 嗯， 您买谁的？那小子这在哪住？ 这 您就实话实说。 嗯， 该该怎么着？”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您认罚，给您什么犯什么罪？您领什么罪？ 哎， 您甭着急，您就实话实说。 大哥，实话实说不好办。 嗯， 是实话实说，反正第一样，咱们先这样。这钱都花到哪儿了？都买了什么？吃谁的东西？都干了什么？照样啊，得想办法得赔偿人家的损失。 哦，得让出退钱， 退钱。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咱们先把这第一步先把这办理， 嗯， 先把这解决。 哦， 咱们在家里卖东西。我二大爷给我娶的媳妇， 是是， 我娶媳妇是谁钱挣的？ 我知道啊， 我二大爷那时候卖布艺，就往南方往这边招人布艺， 啊， 很赚的钱 啊， 他给我娶的媳妇。 我是您二大爷那没儿啊， 我算二大爷的。 你过去那步我知道啊， 可是我二十岁才过去我二大爷，应当我给二大爷叫大的，我叫不出来。您二十岁才过去他，从他小时候就叫二大爷，二大爷二大爷， 这大了算成儿子也叫不出大的，不敢那么叫， 也叫二大 爷，还是管不着二大爷。 可见我拿钱当我亲老家。那么孝顺， 嗯， 拿钱就如同当我父亲，我那么孝顺， 是是， 我叫他，我的东西全卖， 嗯， 一样不能，所有这点家庭，我们家那几间房子的东西，哪屋都顶上谁一场好家庭，全卖，要不， 好，听您这说话，你这人可敬，那对老人应当这么做，可是有一样，家里东西不能都卖，卖一半留一半。二大爷官司要紧，你们的生活也要紧，到后你们两口子还得过呢。 对呀、啊，对呀、啊，我到家跟我媳妇这么商量，我说咱们想办法就拆这个钱， 嗯， 赔偿人家损失是第一步，咱们先卖东西，全卖一样不留。 嗯， 我媳妇说， 对， 对。就听你这一句，你这人的可敬、孝顺，可有一看，你听我说，东西呀、啊，别都卖了，卖一半留一半，还得过日子呢。 你说刘芳，这谁说的？这谁说的？ 我哪知道？ 你看你倒霉劲多大啊！他媳妇跟我说话都一样，他一点没差， 也算意思 的。他这意思好， 人家也不行啊。咱们不卖东西不行， 嗯， 不卖东西哪缺这钱去？ 就是 全卖， 卖吧， 应当这样。 嗯， 孝心，咱们对不起二大爷。 对， 二大爷怎么疼我来的？ 嗯， 全卖了， 卖吧， 找喝破烂的， 卖还卖个喝破烂？ 啊、 嗯，那个东西你卖个国就啊，那多少钱？喝破烂的给多少钱呢？ 我不传家底， 啊、 嗯，四间屋子，全传家底都顶在谁呀？大螃蟹一样。你到谁家里头？哪屋都那些都全卖。 哦， 我想敲大筐子，他买不起。 就是 敲大筐子，他 是让他买什么？ 啊，绿猫、马红绿猫， 他买这个。 哎， 那你卖， 你找那个阔，咱们敲大筐子。 啊， 敲大筐还有阔的？ 当然有了。 啊， 有北京管那叫什么喝成驴的， 那个。 哦， 这大人， 哎，对对对对， 就那提了大口的， 他不穿枪， 哎， 他背着一大扫把子似的， 很有钱 啊， 他就来管你去， 嗯， 苍蝇来，你宝石买， 你看宝石他都能买， 红绸缎、红裳子的，他不穿光，我不拿扁子，就提了全口的， 啊， 钱都没有。山里是不用钥匙 哦， 也是借钱口的，不敲大窗。九中家的呢，老一起的呢，金牙套的呢，就这买金牙套。 哦， 那得有钱。 嗯，对， 有钱。 嗯， 我出去啥？ 嘿， 正来呢。这小子我还认得， 谁？ 也是北京人， 齐 人大哥你认得？做过刘三， 会摔跤，他们家老先开那个叫卖行，拍卖行，开那个侄子撂跤，他会撂跤。 说相声刘宝瑞他大爷，那刘三的刘宝瑞他大爷，最给刘三，最给刘三呐。 怎么撂跤啊？那本子有一个大包，还卷着呢。 你认识吗？ 认识啊。 刘宝瑞他大爷 啊， 就是他， 就是他， 是啊， 这老行子干多少年了？ 哎，我说，我来来讲的了，我来来讲的了， 嗯， 他瞧不起我， 我有东西。 来人， 啊， 来不来？ 来不瞧瞧。 我。他也看着你放，好像你那意思， 你干嘛？ 要挣之前东西还有那可卖的？ 嗯， 有呢， 来吧， 什么？ 我拿出头上， 我全卖，无外物，然后我卖抄家货， 哦， 全卖，你上屋看看吧。 嗯， 好了，走吧，走吧，我们做什么？我们瞧着那屋看看，瞧完了， 多少的？ 嗯，东卖啊， 我可不东卖啊， 多少钱呢？ 你说怎么说？ 给价钱怎么说？ 要价钱吗？ 我说老板，现在两个人卖一万块钱， 您说值不值？ 说实在的， 哎呀，一万块钱可太值了啊！ 好像几间屋的井盖，谁卖一万块钱？ 我可没弄要 啊！ 我可没弄要价钱。 嗯， 我没敢要一万块钱。我说的话，八千块， 差不多。 哦，打算要八千。 哎， 咱要打算卖。让他呀要打算买，一句话就给说成了， 痛痛快快。 我干脆啊， 嗯， 我和小北啊， 嗯， 痛痛快快，咱都研究八块钱。 哎， 说 你不八千吗？ 你家说错了， 倒霉， 我要倒霉可真了不 起，要我这么着急，我 说你老哥似的， 不是 倒霉催的 啊， 倒霉催的， 少说一半， 心想怎了？ 都琢磨好了， 心想要一半，回头嫌多，干脆八千块钱， 还想想半天， 八千块钱， 再说说他， 就行。 我可恨， 怎么了？ 我可恨，说八千， 我把那千忘了， 嗯， 我干脆年纪冲高高 啊。 我不多见一家小姐， 还有 八块钱， 八块钱， 哎，不是八块钱， 你给啊， 八块， 你给八块钱吧。 哎呀，你改了四回都没说对， 你还说八块钱 啊？ 真倒霉， 真倒霉。 你说他怎么样？ 那当时掏八块钱拿东西， 不要， 还不要， 还嫌贵。 嗯， 你说这刘三， 太可恶了。 我 什么时候是八块钱？ 好家伙， 这哪值那么多钱呢？ 你现在不要， 我好好， 你走， 不值了。我在卖牛人， 嗯， 来来来，牛人，你叫我干嘛呀？ 我走价得了， 我走多少钱？ 这些钱， 这些钱， 一半子， 一半子， 八块钱给五块， 五毛钱， 这简直活烧改啊！这是。 是不是几件物的东西给五毛钱？ 我他妈听你的， 像话！ 我怎么了？ 给五毛钱， 干脆 不卖， 老头， 嗯， 卖了， 谁说卖了？ 你疯了？ 谁说卖了？ 你这个 卖， 拿走， 不就卖了吗？ 我拿走，我再去一趟， 你拿走， 我拿， 你说要敢拿东西，我就报到你抢了， 我上你清楚，你抢， 嗯， 我再去一趟， 你拿走， 好啊，拿走， 拿走就拿走， 这大口袋里就掏钱，掏出一张五毛的， 嗯， 怎么样？五毛， 好。 我去你拿东西， 我多少钱啊？ 就是， 哎，我干嘛去啊？ 别动， 不卖。 啊，你说卖就不卖， 说卖就不卖。 你听我哥的，你先来干， 垃圾。 在我身上， 他卖胶的， 人家不摔跤， 我这让到他手里不一只猪。 嗯。呀，就在我身上，我主贵就主这些毛病上了。 你什么毛病？ 我爱抽风 啊！这是你主贵的毛病， 咋都没这毛病？我一着急我就抽风， 嗯， 我就把我锁了 啊！ 就呛着我，忙活我俩多钟头，我反过来一瞧啊，哎呀，完了，可要我亲命，可要我亲命了！ 四大人两空啊！ 啊， 他把东西全弄走了！ 哎呀， 不就这么个五毛钱呢？就这么我二大爷活两年活两了，东西都没了，不找你， 没找你，找我 没找你， 你找我干嘛？ 我找你要的东西， 你找我要什么？ 哎，你找我，你找我 啊！ 我问你， 来东西时候有我吗？ 有你。 讲价钱时我在场吗？ 你不在， 那凭啥你找我？ 你们都一码事， 我跟谁一码事？ 我跟谁一码事？ 这个刘三他刘老六的叔叔， 是刘老六的大爷的。 你跟刘老六，你们把兄弟， 你们把兄弟，你 俩在一块儿， 咱俩同兄弟， 什么叫同兄弟？ 在一块儿， 你跟他同兄弟， 你要好好说，你要好说。 我找你，我就找你， 找表 就找你， 找 我找你，我找你要你这东西。 我不要你这五毛钱， 你不通情理， 你这样行了，我就这样。 你如果要是说好的，我给你帮忙。 啊， 那他们跟哪儿住？我带你，我找他们去， 行吗？ 好了， 我找去。 上班哪住？ 上班哪住？ 你干吗？你跟我咱俩找去。 你呢？ 我不忙，我自己找。我上干嘛去？ 你上干嘛去？有你吗？这里不就有你吗？从这刚才写着你吗？刚才你要写着你吗？ 写不写着卖东西，你没写，我这里没我的事情吗？ 那你这问题你别着急， 是有是赖，你着急有嘛用的？不解决问题，你们家里都什么东西啊？刘三都拉走的什么？你还记得不记得 啊？那没法记，那多了太多了。那四间屋的东西满都拉走，别的东西不要紧，别的东西我全不要了。我们家主要全家之宝，在北京你打听打听，马家马家有武器， 嗯， 这武器别说他给五毛钱，只要给五百块、五千、五万块钱也不能啊。那是马家的全家之宝，那是我们的宝贝。 不什么？ 您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没了，简直我都活不了，都要我亲命，要我亲命。 哎呀， 这武器都什么呀？就是铜铁石斛木，这五样值钱的宝贝， 活宝， 活宝，铜铁石锡木。 卖武器，铜铁瓷锡木这五样宝贝啊，五段精彩的贯口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过呢，我们第一时段呀，节目结束的时间呢也到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呢，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卖武器》。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哦哦哦。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伏枯树叶，三次晒毛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拿个地儿，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幺二三，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欣赏天津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们的精彩表演，还是先接着请上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给您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相声《灌口活卖武器》。 那您说我这铜是什么铜器？ 哎呀，那你提起这铜器来呀，啊，我心难过，我乱跳心呢，我心疼了，我心疼的东西啊，没有了，没有了， 什么铜器？ 没劲找着， 别难过。 哎呦，值钱的啊，可是值钱的东西啊。 您说是什么铜器？ 这个铜器啊，有打清朝啊，在清朝政府以来，在这边境的小国呀、啊，都给清朝政府年年进贡，岁岁成臣。 对对对， 在咸丰年，那高丽国王派高丽国的使臣进到了大清国两桌铜器。 哦， 这两桌铜器到了北京，进到李王府。那时候是李王的前朝，李王一瞧两桌铜器，千金正宝，万金难选，上等的东西。把这两桌铜器自己府里留了一桌，那一桌就进到皇上大厅。 哦， 那时候我祖父在李王府里当差，李王的外甥我祖父老成人家，忠诚可靠，就喜欢我祖父这人。我把这东西就赏给我祖父两样。这一桌铜器找的不要紧的两样， 我给了两样， 赏给我祖父。王爷赏的，有些要的这皇上家东西，有些不要的，就怕王爷坏的，就赶紧谢过了王家千岁，拿到我们家。这两样铜器拿到我们家呀，可没敢摆着 啊！ 哎呀，摆着可活不了啊！ 这是皇上家东西，咱们家能摆吗？ 啊，就埋在我们家的后院。 哦， 谁知道我们河北人他就吃这个吃了。到了光绪12年，也不怎么走漏风声，在御史员官知道。 啊， 御史员官在光绪驾前参照一本说，我们家私藏国宝有欺君之罪。那皇上龙颜大怒，派官兵在我们家前后院里直接到后院，就带这东西。庞夫人。他怎么知道 好、 他怎么知道在那埋的，就好像当初埋的时候他看着似的。你说这不是家里人走着山行太岁，当时就在我祖父五花大绑绑到北京三法司过堂。到北京三法司过堂， 三法司都是哪儿？ 大理寺正厅、刑部尚书、督察院主事、九堂会审。 哎， 打了2年半的官司，要摸李王府的人情托道，早就死在顶上了，就为了铜器呀、 啊。哦，什么铜器呀、啊？ 就是两根茶壶梁。 对，这两个土茶壶梁啊， 他可吃了，他要种茶壶梁，我心疼我闺女。 还有别的东西， 还有俩螺丝搭子呢。 这茶壶梁是一是，你说这没的螺丝搭子没法搭子，这壶怎么起来呀、 啊？这螺丝搭子值钱 啊， 往那边一拧啊，就上去；往那边一拧就下来。 对吧？对吧？螺丝搭子都哪样？你这不出奇。 怎么？ 你是没有搭子？ 你是什么搭子干嘛？ 没有螺丝搭子。 你螺丝搭子心情干嘛？ 这不一样，我至于掉眼泪吗？ 啊， 我至于急得这样吗？ 啊？ 哦。 头还有别的生意，卖我们家的铁器啊。 铁器就贵重。 哎呀，在清朝照单出出的官铁送到北京上寺院，上寺院是皇上御马圈。那说大表叔在上寺院充当马夫，半夜三更夜神耳出，敲出两样铁器，哇，清朝， 哎，我表头就在这些铁器，什么铁器， 犯了马掌。 妈呀，还不是整字儿， 这马掌我不能够真的，还有别的东西，还有大钉子呢。 马钱 这钉子就是钉头有声，里头没声， 要是两头都没劲儿，这不叫钉子。 我也不心疼这样，我最心疼的就是那瓷器。 哦，瓷器谁？什么瓷器 啊？我二祖父啊。我二祖父是吧？我二爷爷， 你爷爷的兄弟，我知道了。 我爷爷他们割裂了 啊。 我二祖父啊，他做了一任九江道，他在九江官僚烧出的硬五彩，吊着这个当当当当三响的摔不碎的这种瓷器， 什么瓷器啊？ 半个调灯脑袋， 哦，调灯瓷啊！ 那调灯脑袋，我心疼我孙子。 是啊， 上面还有花呢。 我的孙子那是白的，就带花的， 这花值钱 什么呢？ 沾水都擦不掉， 废话。 我叫你怎么喝汤呢？ 桥墩上的花都不掉， 当然这是不值钱了 啊！是一切最值钱， 喜气， 我们家的喜气。 什么喜气？ 你听说过喜了值钱，喜气是 什么喜最好？ 我哪知道？ 什么喜最值钱？ 人家说过来说叫高碗席值钱， 高碗席呀， 啊， 高碗席打早原先那时候就超过了银子的行市， 对， 高碗席太少了， 嗯， 我们家的席器比高碗席强几百倍， 哦， 世界有五大洲， 嗯， 亚细亚洲、欧洲大洲、南北美加洲、澳大利亚洲、亚非利加洲，有在英国、美国、法国、多伦多、瑞典、瑞士、墨西哥都选来上等的席器，镜子面相仿，刷刷刷刷，照正人，摸着手都不压腕子，这种席器， 哦，什么席器？ 一张烟卷纸， 这是。这一张锡纸啊， 要进锡纸，我心疼我孙子。 还有什么呢？ 还有烟卷头呢。 您瞧他们家那点东西多好啊！也就是倒霉牛三花五毛钱买这种东西。就你这点玩意儿，你白给我都不要几个呀？ 这烟卷头你是关前门的。 啊，这是你们全家之宝，就这玩意儿啊！ 啊，要今天这样，我还吃急的这样吗？ 我能急的这样？ 我问问，我能这样吗？ 哦，还有别的 母亲。 木器， 哦，木器， 哎呦，绕得亲命了。 这个木器没了，枕着我，枕着我就活不了啊。 是啊， 我们家发家准发家，发财准发财，显不胜，这能吓死人。 他能吓死个人 啊？ 是啊， 这都什么时候啊？在清末时候， 哦， 在清末时代，那时候义和团灭洋人 啊， 见外国人就打。 嗯， 在北京东城有西总部胡同，打死个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啊， 八国联军呐。打出了北京， 嗯， 到北京了，那清朝政府呢，就是不听话跑了， 是 王爷跑了， 嗯， 西太后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人全跑了， 哦， 北京没人管了， 嗯， 是八国联军到北京，在北京就分了， 嗯， 你站东，他站西，你站南，他站北，我们住家呢就在前门大街， 哦，前门， 前门呢就是德国把守的地界， 啊啊啊， 德国有个守将叫瓦格西， 嗯， 瓦格西带领着四十名洋兵查街，检查行人，搜查义和团。那是我们家的哪一些仇人？ 嗯， 报告德国军营，说我们家藏着义和团， 这还了得？是 这哪有啊？ 啊， 瓦格西带领着一百多名德国洋兵，真是头上尖，刀头上，枪口弯那么大大四刀， 哦， 就奔你家来了。 嗯， 前后二十多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禁止出入，各国搜查，各国检查。 嗯， 找，找义和团，根本没有。 嗯， 那哪找去？这瓦子西这屋看那屋看，借这机会一通乱抓的，什么东西不拿， 哎， 什么东西不抢啊？ 就是 到我们家西跨院北屋了，瓦子西一拉门往里迈步，这一瞧啊， 啊， 可了不得了！ 怎么？ 我们家这木器啊， 啊， 这木器在这么搁着呢？ 哎， 这宝贝在这么搁着 呢？嗯， 就这木器，就这一放光，当时， 哦， 吓死灭我德国人。 当时给吓死了， 马德西吓得一瞧， 嗯， 哎呀，这神气的跑了， 听你本孙娘， 哼， 抱头鼠窜，狼狗儿逃 啊！ 也不插歇了，也不搜玉子团，只听到各国合约了，签字了，德国不签字。 哦， 那时候清朝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 嗯， 那时候都称为李中丞。 对， 李中丞说是怎么德国瓦不西将军不签字， 嗯， 还有什么条件提出来？嗯、德国首相瓦不西说非是不签字， 嗯， 就因。在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样东西无故放光，真乃孤魂一砖，世界不能存留。若留此物，我们德国绝不签字，绝不认可合约。李鸿章一听说，那谁在这上？ 嗯， 这前门外谁家？谁家有什么东西无故放光？赶紧消灭，毁灭，毁灭！ 哦， 有同仁就说，说是跟中丞回呀，说那不是。这个奇怪的东西也不是无故放光，那是年陈日久，受日军的法语成宝物。那是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姓马，叫马德禄，那是我父亲。 哦、 马德禄，那是我父亲的名字，叫马德禄。他们家有一样木器，那真是啊，年陈日久，已成宝物。 哦， 所以就找呗， 啊， 正找这机会呢，正琢磨着中国这个宝贝的文物呢， 啊， 好，二次参观，我详细看一看， 嗯。 李鸿章就带着马的心又奔我们家来了，又看来了， 哦， 家里谁敢来呢？看吧，不敢来了，害怕了。 怎么？ 他本人倒害怕了， 啊， 吓得。我说李鸿章带着，您看看，是不是是这屋了？是这屋了？马的心一瞧， 哦， 我这等着要下蛋呢，是吧？那找鸡窝呢，是不是？ 这 把 谁 记 得 这样？ 把 谁记得 这 样？那 哎， 来吧，下 着， 呵， 下着， 是这屋不是？ 是这屋， 是。嗯，进来。李鸿章搓这东西，个儿不大，一尺多宽，二尺来长。 哦， 看看是这不是？哎呀，哎呀，好啊！ 嗯， 他跪在那看。一跪子肯定是外国人，真没见过。 嗯， 赞不绝口，连声喝彩，拍板称奇，非要带回德国。 哦， 咱们国王看一看， 要拿走， 要拿走。 啊， 李鸿章认可了。 啊， 好，拿走就拿走，什么都不给啊。 嗯， 我们家哪认可呀？ 是 我爸爸那急得直掉眼泪呀，这是我们家的命啊。 就是， 哎呦，多亏哟，那时候北京有商会的会长出来竭力要求，无论如何把这东西给留下。 嗯。 说外国人要拿走，不拿回怎么样？各国公使发押做保，他不拿来，我们赔偿。等各国去展览展览，参观参观。 嗯， 在陆续游历四十余国， 哦， 各国照相，照相摄影啊，就人目前。哎呀，三拜九叩，行大礼参拜，给人目前一相片磕头。 呵， 每天受虐，来 来来， 表示恭敬 啊！ 您来拿着我们家 啊， 拿着我们家归我们家保存。 是 在三十年以前有一次古物南迁。 啊，这我知道， 非要把北京的一些宝贝文物都要运往南方 啊， 不要在我们家木器拿走 啊。 我从北京啊各界代表出来要求，无论如何马这件木器不能拿走，这是有关系华北人民的生命，有关系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文物，这是永久的纪念。我们家这件木器真的说是千金难买万金不换的宝贝。 这是什么武器啊？ 这是半个锅盖。 现场的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表演的这段卖武器，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啊和黄宗民先生合作，给我们表演一段新时期啊讽刺型的相声作品看不惯。 作为演员呢 啊 就得多出新节目， 哎， 以适应这个发展的形势。 哎，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 啊， 人的思想就得跟得上形势的变化。 变化， 对，有的变化能跟得上， 跟得上好啊， 有的变化就让人看不惯了。 是啊， 嗯，哪些变化看不惯？您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啊，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称呼 你注意没有？ 什么事儿？ 现在啊 啊， 同志这俩字叫的人少了。 哦，叫同志的少了。 以前吧，老李同志、小宋同志、小王同志， 哎，都这么叫。 后来不叫同志了， 那叫什么呢？ 叫老板。 都叫老板。 哎，甭管谁，见着老板，你知道他趁几个买吗？想起没工作，这是老板。 嗨，反正就为客气呗。 最普遍叫的， 嗯， 还是小姐、先生。 哎，这是最新叫法。 见着女的了， 就是 小姐。 对， 见着男的， 先生。 是。 其实没上过学，一个字也不认识，他也是先生。 哎，倒不是那意思啊。改革开放以来呀、啊，咱们跟海外同胞的联系是越来越多。叫先生和小姐呢，显得接近一点啊。 哎，叫不惯，叫不惯。 哦，这不习惯， 而且我也听不惯， 还不爱听， 听着也不惯。 是啊， 那咱俩说吧， 咱俩 见面了 啊。 我姓马， 嗯， 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哦，这就不愿意。 比如说，你要叫我马叔叔， 哎，这听着我的得劲儿。 嘿、嗯，行。 哦，听这个得劲儿， 得劲儿 啊！是啊， 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不是，这个你自己掌握。知道吗？我不勉强你，你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 那甭废话，没那么便宜的事儿 啊！ 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那倒没必要， 多生分呢。 就是， 成天老在一块儿。 对呀、啊， 你姓黄 啊， 叫你小黄， 这多好 啊！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 啊， 块头也大。 是， 小黄就不如大黄。 大黄， 哎，你个大黄叫着更亲切，叫着顺口 也行。 大黄吃饭， 哎， 大黄洗澡去。 嗯， 大黄该睡觉了。 是， 哎呦，大黄呢？人们一听还叫知道是找你， 都认识我呀。 大黄 啊， 刚还在这儿呢，找找吧，大黄，大黄。 嗯 干嘛找去？这是 啊， 叫得这么亲切，你甭这么亲切啊，还是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挺好。 反正我自己感觉啊， 嗯， 我感觉要见了你啊，管你叫太太啊，叫小姐啊， 哎， 这那不合适是吧？我要叫你先生啊， 啊， 就仿佛呀、啊、你呀、啊、是个大款 啊， 趁多少钱似的， 其实满足那么回事。 嗨，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啊，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 钱多了看怎么花。 哎，这话对。 比如说你有钱了，你怎么办？ 我呀、 嗯，存起来慢慢花呗。 对， 对， 行吧。 最可气的啊， 嗯， 就是那个别的年轻人， 个别的 钱一多了， 哎呀，烧包、胡糟践、浪费， 这点让人看不惯。 哎，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没吃过苦。 哦，没尝过那吃糠咽菜的滋味，要不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我最羡慕的， 嗯， 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嗯， 那就是。 老伯，您等会儿，您打住、 哎，您打住， 嗯， 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 嗯，就算看不惯 了。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到底是什么？ 看不惯， 看不惯啊，看不惯。 嗯， 我最最看不惯的呀， 您瞧这模样， 是啊，人家看不惯得这样啊。 他这可好， 我最最看不惯的， 这是看不惯的啊， 这不同意了是不是？ 差太远了， 这比喻不对了。我最看不惯的， 哎， 我最看不惯的啊， 嗯， 就是那种吃讲营养， 哦， 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我也看不惯， 是吗？ 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啊、 嗯、 啊， 洗衣服 啊、 嗯，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哦， 扫地。拿吸尘器， 嗯， 做饭微波炉、 嗯， 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你说一点累也不受了，时间长了不利于思想改造啊！ 你这个认识很对呀、啊， 对吧？ 我也这样。 是啊， 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洗碗机 刷碗我都不干了。 哦， 照这样下去，我不就变了寄生虫了吗？ 要不怎么看不惯呢？ 所以艰苦朴素这个作风。就不能改变， 对，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嗯， 生活上嘛要向最低标准来看齐。 您这话我听着顺耳， 就拿吃饭来说吧， 吃饭 在吃上啊， 啊， 我个人提倡 什么？ 吃饱了就行，不能铺张。 对， 当然了，每顿饭总得有干的，有稀的吧？ 得呀、啊， 得有荤的，有素的吧？这不过分，凉的热的这都得有吧？ 那是。 你就是再省，每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焖的、炖的、溜的、熬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点菜的算多吗？ 不多，这比西太后的伙食差远了。 过日子嘛， 啊， 过日子就得省。 是的， 哎，昨天白天呢，我们家剩了一口米饭， 剩饭了。 虽然不多吧， 嗯， 这屋里热呀。 对， 我怕它馊了。 那怎么办呢？ 半夜我爬起来， 嗯。 把这点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虾仁、海参、 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不炒的把它吃了，这口饭没糟践。 嘿，你真行 啊！呵， 跟我一样 是吧？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哦，那回吃饺子，剩了这么一碗底醋。 嗯嗯， 你说大热天这要涨醋怎么办？ 就是啊， 赶紧上街买五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 好。过日子吧， 就得像你这样勤俭节约。 对， 不能追求高档次。 这话， 去年我媳妇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哦， 这双鞋多少钱？ 多少钱呢？ 200多块。哇，哎呦，我心疼的哟。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 可不是吗？ 这双鞋我穿在脚上，我都不敢走道了。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坐出租汽车吧，还不是为了省鞋吗？咱俩越说越一样 一样。 你看现在外边还有穿补丁衣服的吗？ 基本看不见了。 别说打补丁 啊， 那衣服没穿破，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就是， 你说我能看得惯吗？ 看不惯， 看着不穿 啊。 我穿，国际商场、华侨商店买乞丐服，穿 穿。 牛仔裤 啊， 要带窟窿眼的。 有 毛衣、西服，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专买那个穿 穿。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也值。 值。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太对了。 您瞧， 不过这个道理要跟年轻人讲啊， 他们哪懂啊？说了也是白说。 哎， 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这哪行啊？ 应当让他多听革命歌曲， 他可得听啊。 他就爱听港台的，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不好。 哎呀，你甭说港台的， 拿我来说吧， 是， 凡是这歌里头啊，有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的这路歌，我是一律不听， 我都不听。 哎，不听，不听。 好，不受干扰， 太对， 不受影响。 有的人呢，还变着法买了录音带，还学呢，还 多余。 可不， 你听那歌呢，都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啊？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小 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呀的情，我呀的爱。在天上荡悠悠，荡悠悠。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像这类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词儿熟啊， 可不是吗？ 熏的 啊， 熏的。 熏的， 你看你走到哪儿，那录音机都放这么好听，我不学也会了。 也是，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嗯， 你看到现在为止，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像什么四大天王啊、八大明星的，张嘴就来， 觉得还挺像的。 这不教育行吗？ 就是啊， 那天学校里 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革命歌曲，这下子为难了。 找我，非得让我教他 什么歌啊？ 南泥湾呢？ 南泥湾。 好啊， 好啊，他一句不会呀、啊。 瞧瞧， 怎么样？早说你不听，现在傻眼了吧？ 你呀、啊， 行，明儿吧，明儿我教你。 哎，怎么还明儿教啊？ 我也得回忆回忆啊。 我合着你也不会了？ 不是不会，这年头一多呀，我这词儿就有点。 行了，别说了， 不嫌寒碜吗？ 啊，这能怨孩子吗？ 能怨人孩子吗？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是啊，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 这歌张嘴就来啊。 那您得提个醒， 听着 啊。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哎， 什么呀？ 南泥湾。 哦，南泥湾， 来到了南泥湾。 对对对，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还是这个。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黄祖民先生表演的这段看不惯，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着那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 谁把星光点亮？谁的彩虹画上？